政府的准公共化政策，地方反弹声浪不断。教育部今天进一步宣布，为了鼓励私立幼儿园加入准公共化政策，教育部提供两项优惠。私幼9月15号之前申请经审查通过成为准公共幼儿园者，政府协助家长支付的费用将可回溯到8月1号开始计算，而且幼儿园可以向政府申请经费补助，用来充实或者是改善幼儿园设施设备。准公共幼儿园机制今年从六都以外的县市率先推动，六都明年八月上路。教育部统计，截至9月15号，六都以外的15个县市已经200所私立幼儿园完成签约，成为准公共幼儿园，约占整体比率 26.4%。部分家长反映，孩子就读的私立幼儿园有意加入，但赶不及申请。教育部也延长优惠期，私幼只要在9月30号前申请，10月15号前签约，同样可以享有优惠。但10月之后才申请的，政府协助家长支付的费用以园方申请当日起计算，也不再提供幼儿园奖补助。日本朝日新闻披露，防卫省秘密派遣了海上自卫队潜舰前往南韩，与长期在东南亚周边航行的护卫潜舰部队会合，上周还举行了对潜舰作战的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对潜舰作战演习通常是在日本周边海域，这是头一次派遣潜舰到中国军事据点化的南海。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这次极机密军演是为了封锁中国的核子动力潜舰，派到南海的是潜舰黑潮和加贺。其中黑潮潜舰8月27号从广岛县的无基地出港，从东海通过台湾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进入南海。至于黑潮的动向，防卫省完全没有公布。菲律宾货币披索对美元这个月贬值到2005年，也就是13年来最低，今年以来贬值超过 7%。 不过上千万名海外菲律宾人因应耶诞节和新年假期，正准备把钱汇回国。三菱 UFJ 银行分析师还认为，美元在年底可能失去升值动力，披索年底价位估计来到 53.75 披索对一美元，高于上周五的收盘价 53.97 披索。渣打银行也预期，披索今年底将回升到53披索对一美元。汇款为菲律宾第二大外汇来源，仅次于出口，而且过去四年披索在12月都走升。2009年至今最高单月汇款金额记录也都落在12月，尤其去年12月海外菲律宾人汇回27亿美金，创下了史上最高。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828点，成交金额897亿。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点，2296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7点，跌幅 1.04%， 265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3点，跌幅 1.26%， 801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0点，跌幅 1.65%， 26836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25点3136点。日本今天敬老日，股市休市。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96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6分，成交金额3亿2100万美元。日元111.98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33美元。新北市乌来区的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受灾封闭三年，重新开园。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无论平日假日，入园门票40元都是半价优惠。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三年前受强烈台风苏迪勒夹带豪雨袭击，重创园内的步道和乐水桥，闭园期间投入超过1亿元经费维修。目前园内打造1公里长的观瀑无障碍步道，全程平坦，适合全家出游。除了入园门票优惠，凭入园门票票根搭乘乌来台车也可享30元的优待票价。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南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含绿岛蓝雨，恒春半岛西南沿海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出现长浪。高温资讯，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新竹县都是黄色灯号，可能出现36度以上高温。北部气温31到36度，中部30到33度，南部29到32度。 这15年来有没有想念我？我记得站在界桥前 就算我机关算尽，单刀在京，仍难挡公孙瓒的一记飞燕剑。擅闯试炼之塔，挑战青楼结交二乔，还没走一半腿就软了啊！抱歉，现在才来见你。昆石天地 M 正式开战。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值优惠，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到处充满着假油假酒，保存不当过期的红酒，让你失血又伤身。 中秋庆团圆，橡木桶洋酒推出超值优惠，法国原装进口红葡萄酒特价219，约翰走路黑牌超值特价499。橡木桶洋酒提醒您，禁止酒驾，酒后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Hush。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最初はそうでもなかった、いい人だけどなんだかな、そういう昔話をするたびに君は拗ねるけど、イケてない地味なファッション、卵みたいな丸い顔も、結局今では多分私の方が好きだと思う。当たり前に帰り道アイスクリーム半分こしたり、当たり前に私は君でよかった、君をずっと好きでいてよかった、君も今同じ気持ちだったらいいな、あの時勇気出して電話かけ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今ふと思ったの。友達みたいって言うと君は友達じゃないって言い返すけど、いつもふざけ合ってる、時に熱く語り合う日もある、派手にこぼしたブラックコーヒー、バカだなって笑ってくれる、ダメな時はちゃんと叱ってくれる存在、不思議だよね、言おうと思ったら先に言われたり、お見通しね、食べたいものも辛い時も、やっぱり私は君でよかった、君をずっと好きでいてよかった、君を知るたびに気持ちが熱くなった、あの時諦めずに向き合っ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今ふと思った、こんな私のことを好きになってくれて、変わらない愛でどんな時も受け止めてくれた人、タイムスリップしてた 好きでいてよかった君も今同じ気持ちだったらいいな いつも私のそばで I love you 来自于西野加奈的作品，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是新的一天，又是新的开始，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因为陪你两个小时，我是玛丽，然后哥哥待会就来了。帮哥哥澄清一下，哥哥没有闹肚子疼，哥哥也没有迟到，哥哥是有工作在忙。Let me know，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帮忙 ，Let me know， 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知道哦。因为刚从那个韩国回来，然后有人问我说韩国好不好玩，韩国好不好玩，我觉得这个问题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回答，因为蛮多时间我都坐在那个游览车上面，诶，有一种好像跟团旅游的感觉，已经很久没跟团了。为何要怕我压力大个的 turn up daddy pa高层趴家发餐淀粉双糖高蛋蛋鸡蛋要饱满的美味直冲脑干健康操健康操忙里打造哦哦哦哦现在要你知道怕的叫嗷啪啪啪张开双手 Don't call us crazy 怎么把嘴脸啪啪啪张开 放手。 先把你再说。 早上啪啪啪，来自 Star Chain， 再加上了 Jay Sean。说他下礼拜要去韩国玩了，在汗蒸木过夜会不会很危险呢？我自己没有在汗蒸木过夜过，可是有在深夜的时候去过汗蒸木，就那种凌晨一点左右。但我去的那个就是里面看起来是蛮安全的，就是女生也蛮多的，就大家就是很静静的躺在那边。但我真的觉得汗蒸木它不是一个很适合过夜休息的地方啊，我自己是会觉得想体验一下就想跑了。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人在汗蒸木过夜过很舒服的，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有人说你去韩国那有买化妆品吗？就说了都待在游览车上了怎么买？ 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来，在每个神经被有人生孤单心，绝不允许失败，胜利不必等待，因为 music man 的到来，忽然间整个世界开始在摇摆，节奏和 在问说他想要写信给马克信箱，可是呢关于写信这件事情他一直拖延，有没有推荐的写信好地点？很多人要写信给马克信箱，或是你做很多事情都觉得说哎，我要选一个好的地方才能开始做，然后都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有时候我觉得像写信这种事情完全就是心的问题而已，我觉得在哪写都不是问题，就是你有那个心想写吗？你 王力宏的火力全开，这个小时你有什么忙需要大家一起来帮的吗？欢迎你火力全开的来发问，可以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在今天一开始呢，有人在问马克关于理财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就等哥哥回来再请他来回答。韩国呢，因为大部分都在工作，然后收工每天晚上还蛮晚的，所以你要去哪逛也没有机会，就收工完大家一起吃个饭，就很累，每个人就是会都是老人，都会很想睡觉。只有到最后一天要回国之前呢，就是真的是旅行团啊，把你载到乐天梦里面，然后就说好自由活动，我们说两个小时后集合。可到那个梦吃了饭之后走一走，就觉得时间也差不多没了。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那一个很像快照亭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在哪个节目看到说，很多人去韩国有一阵子很流行那个快照亭，就很像是那种照证件照，可是又很像拍贴机，就是可能两者的中间。然后那时候看到就很兴奋，说就那种黑白复古的底片照。那因为外面照片弄得很漂亮，你就觉得自己那个复古黑白照，都会以为自己是宋仲基跟宋慧乔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看到就很兴奋，说快照机，我们去照，我就超开心。那时候我就拉了花姐、汉典，然后鲶鱼哥还有少伟哥，然后我就说我们因为刚好我们五个人走在一起，我们就拉进去去照了。五个老人在里面，就是你知道那个机台就这样摸来摸去，说按这个吗？开始了吗？然后我们就想说当年那个是汉典，说那个叫酷炫家族吗？我说不是，是盖酷家族。然后照完之后，在那边选框，就是五个树懒老人也选的超慢的，想说要加些字在上面吗？然后什么的，不知不觉，然后那个秒数就过了。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太阳下他的很什么味道，把无聊的照条先忘掉。但是因为太久没有玩这个东西了，所以虽然说一阵混乱，然后玩出来之后大家看到就觉得说哇好青春哦。亚的秘密来自于张惠妹。 间谍放送， 全球乐坛最美丽的绽放，特洛伊。凯蒂佩瑞、魔力红黄金制作团队齐力打造， this for you. Yeah, I'll bloom, just for you. I'll bloom, just for you. Come on, baby, play me like a love song. Every time it comes on, I get the sweet desire. 时代杂志册封2018最完美流行巨星，流行天后雅莉安娜跨刀合唱。全球34国排行冠军美丽少年特洛伊，2018全新冠军专辑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旅行中任性挥霍的时光有限，不想在机场排队等待报到，您能有更好的选择。出国飞行前一天，透过网络或手机 APP 登记报到，只要简单几个步骤，用一杯咖啡的慵懒，就能完成登机前准备。恣意在晨光里听一曲蓝调，配几页散文，享受片刻宁静，整理好出发的心情。或许你也可以抵达桃园机场后，从容使用自助报到机，不用再像只淘气的米格鲁转圈追逐，寻找那长长人龙的尾巴，却总是抓不住。登机报到不必匆匆忙忙，也能悠闲惬意。旅行就该浪费在更美好的事物上。以上广告由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叫阿啾。 我是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临床研究计划主持人林文馨教授。 CMU995 益生菌是国内唯一荣获国家创新研究奖及多国发明专利，临床研究证实能吸附人体的 CMU995 才能保护全家人的健康。 领航生技独家全新改版再升级，索取试用包0800-678-995 0800-678-995。 大家好，我们是 CTO。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もすり減れば影減ってしまうよ。そんな時に思い出して、君が諦められない理由を救ったはずが、救われたって握ったつもりが握られたって、あまねく旅路に光あれ、強さや弱さでは語れないぜ。立ち向かうその一歩ずつが君の勇敢さの勝利だった。叫ぶために息を吸うように、高く飛ぶために助走があって、笑うために僕らは泣いた。それを敗北とは言わない。 Long Hope Philia 来自于菅田将晖的作品，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時を経ては変わってくる街並みも友達も大抵は離れてわかる。夜べなさは両然たる感情、ましてや自分、僕は僕を離れられない。 这个时候呢，就会开始有人发问说，诶，那大家就是今年有吃到什么好吃的月饼吗？或是特别的月饼有想要推荐的吗？如果你最近今年有吃到什么让你惊艳的月饼，欢迎你可以分享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分享给想吃月饼的他。是不是最近应该很多公司行号啊，或是一些业务人就非常辛苦，你要挑很多水果啦、月饼啦，要去送你的客户这样。前几天我朋友跟我分享一个，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夸不夸张，我不知道大部分业务会不会遇到这样的客户，就他因为都会送礼盒嘛，比如说他，我怕讲太明显，客户发现是他有没有？比如说他今年就是过年的时候送了某样 A 礼盒给他的客户，然后客户的回复是说，怎么会买这个呢？这个放在我家，那是吃的东西，我们家人都不喜欢吃诶，放在那边好占空间哦，呵呵，还打了两个呵呵。我没有看到，就啊傻眼，然后想说好，你不喜欢 A 这样的产品，今年中秋的时候他就换送另外一个 B 产品，也是吃的。就他的客户今年收到的中秋礼盒也是回我朋友说，你怎么会挑这个呀？我觉得它没有很好吃诶，我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声，你是不是不要再跟这一家买了，呵呵。这真的是哇，业务人好辛苦哦。人の評価でも今日は自分が評価基準それならまだチャレンジャーイメージや噂に流されんな投げ出したい No No それ超えて果ての果ての果てが見たい誰か見たいじゃない自分らしさ自分から言い出せるぐらいまで踏ん張りな見つけたらなりふり構わずがむしゃらに言われて初めて気づくぐらいがむしゃらにやってやっとさわずかな光見逃さないこのままじゃ終わらない張り裂けた現実は光に溶けて雨つ 再加上了 Creva 的 Glory， 有人说彰化的不二家蛋黄酥好吃，然后说很有名。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彰化有一家叫不二家的蛋黄酥，我竟然完全不知道哎。然后有一些很有名的，我看到有人讲的，像什么小潘，他是叫小潘还是小潘潘啊，我也忘了，还有王师傅，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店家。有时候我想说，比如说像业务的需要送礼的，是不是也是哎，你也不用管他那个好吃程度在哪，送有名的比较重要，就是主要是让客户知道说，哎，我有心在排队买给你吃哦，这样。但是根据苏小姐就常在那边在永和在那边拢流连跑来跑去，她就说那个王师傅的排队人潮依旧非常的夸张。什么？原来不二家也是买不到的。还有人说新闻说有人排队排到昏倒，要死我。有一家也是我没有听过的，是元真的分享，他说同事分他吃半个雪花斋的绿豆碰，一吃爱上，马上到店里，他妈到店里订了一盒雪花斋。我也是不知道，我真的觉得可以开发，大家可以开发多一点店家，不用就是老是那几家吃来吃去，然后就排到炸掉。什么？一讲雪花斋，大家都知道是台中丰原名店。有人推荐汉坊的金沙小月跟坚果塔都好吃。哎，我跟你说，跟谁说？ 跟我说。 真的以为大家都在我隔壁有没有？哎，我跟你说，因为我是一个很不爱吃坚果类的人，然后夏威夷果仁那些我也都不是很喜欢。然后，但是有一些夏威夷豆塔， 豆塔 就是它那个就是像蛋饼，下面是个塔，然后上面是夏威夷豆或是坚果豆豆，有的做的好好吃的，真的让我惊艳哎！ 饼皮很重要吧？ 还有那个豆豆跟豆豆里面藏的焦糖酱都非常重要。谁说一定要送月饼？哦，有一个人从两点就问你一个帮帮忙，问到现在了。 什么什么？ 你有推荐的理财书跟理财达人吗？ 理财达人一开始可以就先从艾尔文开始吧。 哪个爱啊？爱情的爱， 艾草的爱。 哦，艾草的爱。 嗯，一开始总是要先从存钱开始的。 嗯哼，好，你可以 Google 艾尔文开始。 太冷了，我失温了。 你去拿你的小贝贝啦。 手を伸ばして手を伸ばして 人在推荐华珍的饼，应该也是什么什么酥之类的吧。华珍说目前知道他的还不多，不用大排长龙、 说到大排长龙，最近只要经过嘉德，我的天啊， 嘉德也是排到， 我的妈妈咪啊， 也是太有名了啦，嘉德 太夸张。 有人说长兴的白豆沙好吃，这个我盖章，这真的很好吃，但我实在是也不知道他要不要排队。为爱而爱，伯伯有帮帮忙，想要问马可。请问马可，今年国一要参加英文阅读心得比赛。但是我今年才开始学英文，所以你有没有可以推荐我的英文故事书呢？ 英文故事书真的没有哎。 英文阅读心得比赛。那重点是在书还是你的心得文要写得很好？ 哦，我想成的心得比赛就是以前那种，就是你看完一段文章，然后他会有问题问你，然后你要选 A B C D 的那种。我想的是这种 英文阅读心得比赛。哦，我以为他是要讲嘞。 如果是要讲， 他说要怎么写，我该怎么写呢？ 哦，如果是要讲跟写的话， 假设没有讲了，就是要写心得文这样子。心得文要怎么写？我才刚开始学英文，很难的书我又看不懂。 所以要找，所以他想要我推荐简单的故事书，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要问你小表弟都在看什么吧？ 可我小表弟现在都已经长大了，我小表弟现在都13岁了，哎。 Oops。 吃一些。 马克，你在吃什么？ 我们从台东带回来的凤凰酥还是什么海皇酥哦？ 还没过期吗？ 今天最后一天，今天最后一天。 说到从台东带回来的，我必须要说，我们的精神领袖欧马克他所选择的喜饼 God 真的是很好吃，那一家很好吃。 All I love。 有人说看哈利波特怎么样？哈利波特有，可是哈利波特很厚哎、 我来找找儿童故事书。 我之前玛丽姐说故事，不是说过一本很薄的吗？王先生的什么什么小孙女哦，那个是不是一本啊？ 在一家很诚实又有品格的网络书店， 是 他们就有一个专区， 叫做 这个专区呢，就是双语的儿童故事书专区。哇！你就可以去那边挑挑选选，有实体，因为这个诚实又有品格有实体店面啊，你直接去那边，然后去那边翻 一翻， 对啊， 喜欢就可以 开始，喜欢的就对，就带回家，然后你最后再来烦恼怎么样写。 如果牛郎织女是没结果的爱情，那么我和你早就注定应该分离。曾经你说的我们的故事会有以后的，这些原来都是善意谎言拼凑的，都是你虚构的，你笑着细说着，我被心痛的愚弄着，看见我的眼泪了吧，眼泪了吗？怎么不来顾问我的眼泪了吗？别再对我说那些点缀的话，听见了吗？言语它无法顶替我的悲伤，闯入 今年夏天最心碎的七夕情歌首部曲，田雅或蔡恩雨过路人。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在乎你看我的贪恋目光，相处时的惬意时光。我在乎保护好我们的关系，陪你去任何地方。我不在乎世界年度风云车的荣耀，我只在乎能否成为你的骄傲。 VOVO XC60。 各位，要拼经济先靠军纪。 军纪森林级花旗参茶包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神农总会认证老鹰标章，又是森林级原生种，口感到地，富含人参皂苷，滋补元气，才能拼经济。 拼经济选军纪最有力。 军纪森林级花旗参茶包庆祝首推限量优惠中，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看天顶， 看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有台语，就要跟方南强老师学，才会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让你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陈世安，有谁能在乎我，在乎我，在乎我，谁能说谁能说谁能谁在乎我。每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陈宇乔，很开心可以推出我的新 EP 另一个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表演，这次真的很开心可以用歌手的身份和大家见面了。 非常的美，身材非常的好，皮肤又很白，她是陈宇乔，也是我们本周的飞碟快红心。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说到了月饼，然后我朋友听到了月饼之后就跟我说，他朋友那一天拿了一颗月饼给他吃，好吃到他升天。他说那一颗月饼叫做半岛酒店奶黄月饼，一颗要188块钱。 我、 哦、是在跟我说真的吗？ 半岛酒店是香港哦， 应该是吧。 现在如果要再叫货，是不是会水涨更船高？ 一颗188， 也还好吧。你粽子都吃过500-600了，这一颗188，是不是想想其实也还好吧？ 嗯， 你就是这么娇贵，你就是值得。 我又没有知道。这首歌曲来自 Hush 的，换句话说，待会休息一下咯。 那些我都听过，大多都差不多，可是有听没有懂。当短片变成传说，让独家当作承诺。谁怎么再怎么修，让重播当第一首。我在安静以后，你在诉说之前，我们什么都没说。那些言不由衷，谁说都差不多，而我还能信什么。谁吐出烟火坠落，谁有之前的进口。谁怎么听怎么说，谁有客观的瞳孔。我的诚实还在琢磨自己耳朵，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而你的字典里有没有这个理由，如果换句话说，你会说什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不乖，我有本事帅。All New Auris 颠覆你对 Toyota 的想象，全新世代 TNGA 造车工艺展现卓越动力，玩乐驾驭，操控快感，谁敢说不爱？日本原装进口 Toyota All New Auris 傲视登场。 啊！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录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优福电报， 即日起至24日， Easy Shop 周年庆全新限定款内衣，买一套送一套，买一件小辣即送一件大辣。 Easy Shop 听到每位女性的内在需求，期待每位女性都能选择最独特的呛辣。 Easy Shop 让你要多辣有多辣。 经典的优福电报。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在时间下午3点整，台北市午后飙高温，来到37.8度，追平2014年9月16号第二高温记录。台北侧站九月最高温记录是在2017年9月27号的38.6度，其次就是由2014年9月16号和今天的37.8度并列第二高温。新北市中和侧站今天高温一样来到37.8度。中央气象局提醒，台风远离之后，台湾附近高压逐渐增强，周五以前各地天气都很稳定，白天都是高温炎热，明天过后干空气逐渐靠近台湾，午后雷雨范围逐渐缩小。以和养绿公投领衔人黄世修补建联署书，中选会拒收，黄世修正绝食抗议。中选会主委陈英玲今天首度回应，希望他珍重身体，不过也强调中选会如果再收联署书就是违法，所有案子标准一致。 黄世修6号递交第二阶段联署书，中选会依法点收314,135份。黄世修13号又补送20,000份联署书，中选会拒收。黄世修就在中选会前绝食抗议。陈英玲今天强调，黄世修第一次送交的联署书已经足够第二阶段280,000份的门槛，一旦完成点收，就送户政机关查对，中选会不能再次点收，收了就是违法。至于以核养绿公投，如果查对完成，不足份数再补提，是不是来得及与年底大选一起投票？陈英玲说，如果不足，依法可以让他补送，如果来不及绑大选，就要单独办理公投。黄世修目前血压正常，心跳偏快，但是天气炎热高温，必须注意可能脱水。公投发起人之一的廖彦鹏指出，黄世修如果不知倒地，他会竭力进食，直到中选会收下补送的联署书。亚培安素产品疑似变质，全台预防性下架6款，超过264万罐。食药署上周与亚培高层开会，要求亚培一周内提出检讨报告，今天就是到期日。食药署指出，过去一周不断要求亚培尽速提交报告，亚培承诺今天下午5点之前送交报告，如果亚培今天没有交出报告，将有进一步处置。至于台北市卫生局抽验亚培产品的检验报告，预定周三出炉。台北市卫生局指出，已经抽验亚培旗下29款产品，到时将与亚培提交的报告互相比对。卫生局检验项目包含大肠杆菌、大肠杆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杆菌，才能厘清产品品质安全。美国老牌新闻杂志《时代》（Time） 由媒体集团 MetaEarth 公司出售给云端运算企业 Salesforce 的联合创始人贝尼奥夫和他的妻子，成交价格$1.9亿，约合台币58亿5千万。Meredith 今年初才收购了《时代》与相关出版物，随后贝尼奥夫私下接洽购买。根据 Meredith 的交易公告，贝尼奥夫不会参与《时代》杂志的日常营运或新闻讨论，将由日前的新闻领导团队继续决策。贝尼奥夫买下《时代》杂志，可以说是延续了科技富豪收购老牌媒体的趋势。《华盛顿邮报》2013年时也以$2.5亿，大约台币7.7亿，卖给了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5点，成为2302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27点，跌幅1.03%，来到265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09点，跌幅1.35%，来到800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5点，跌幅1.19%，成为269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138点。日本今天敬老日，股市休市。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9点，来到10828点，成交金额897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00对一美元，台币贬值4分。日元以111.99对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628美元。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及南部山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长浪及时讯息，今天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地区含绿岛、兰屿及澎湖、金门、马祖都可能出现长浪，屏东鹅銮鼻及高雄弥陀已经观测到浪高2到3公尺左右的长浪。 回到永和人文沃土，找回记忆中的归属，回到仁爱特区大树最多的地方，永和仁爱公园景观首席之位，三辉双子星公园胜景，世界在我，55坪至95坪，三辉双子星，02-8969-8888。 收藏的红叶代表曾经爱过你的心，秋天就让李密第二波抒情主打《红叶》，温暖碰触你心里的灵魂。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 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陈零九再加上了鱼干这一首《心有余悸》，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要进行的是生活灭火大会。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在考虑的东西啊？不知道该不该买啊 ？CP 值高不高呢？欢迎把你有疑问的产品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我来到三港想一个，这物件是爱买还是卖买？甲即兴开还是甲开落去安尼？ Hello Saturday, why do I feel so lost today? 明明出太阳，它怎么又一滴落在我的眉间？真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 娃娃魏如萱的晒伤， Iris 在问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干嘛。 什么？ 贝壳粉可以买吗？贝壳粉是什么啊？贝壳粉是像咸精那样吗？ 是吃的吗？吃了以后让自己变白吗？ 每个人各式各样的欲望都蛮神秘的。服务员的生火灭火说，我刚刚在农会看到有卖爱心型的文旦，请问我可以买爱心型的文旦送客户吗？但因为它一颗比平均，就平均比一般的文旦贵。 买啊，这个很特别、欸 啊、客户可能打就啊，好可爱哦、喔、 对啊、哦、我知道贝壳粉是什么了。 什么？ 贝壳粉是用来洗菜的，然后有人说泡一泡就洗、 啊、 我们曾经 讲 過,、 這個、 过啊。对啊， 很神奇啊，就是我后来去好像真的有买欸，那一次好像是去日本吗？马上就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回家。 然后苏小姐非常快乐。 嗯，可是她后来没有跟我提过想要再买、欸嗯，所以她可能用了当下快乐之后，她就忘记了。我真的站在草原，下雨天，我的本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敏。 箱里没了饮料，窗外手机的味道不妙，好像有点感冒，锁进被窝里，忽略雨下的激情，半天还是打个不停、哎、这天气真不讨喜，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命缘，好像有点感冒，锁进被窝里，忽略雨下的激情，喷嚏还是打个不停、啊、秋这天气真不讨喜，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命缘，看他们撑伞走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哦，对自己耍了一天，我决定今天要做个懒人，想穿着新衣上街，嚷嚷再痛快的吃一圈冰淇淋、啊啊啊啊哦、充满了活力的热血情绪，全被这没情调的雨浇熄，心情是过命缘，看他们转散走，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我等的人为什么不出现，哦，讨厌这个下雨天，这样的心情是过命缘，看他们转散走过下雨天，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 慢慢说的讨厌下雨天，你可以告诉我什么是麻药枕头吗？广告说连 Super Junior 都爱用的麻药枕头值不值得买呢？刚睡了脸会麻起是不是？ 还是一碰到马上就睡着？ 麻药枕头到里面塞什么啊？是不是像有些古早的什么我们枕头里面会塞茶叶是一样的？什么茶叶枕头，然后你躺下就可以闻到那个茶叶香。我听到这一句，连 Super Junior 都爱用的麻药枕头，这个广告词很不 OK， 这对我来说很解嗨、欸、 不管侧躺、趴睡、正躺、大字型，每一种睡姿都能完美贴合头部跟颈部，可以有效舒缓肩颈压力，完全放松舒缓肌肉，拯救失眠的你。 还是你新家用这个麻药枕头？ 我是绝对不会买的。我来看看物理治疗师 给的评论吗？ 对 ，Sun Gods 有拍一部这个 YouTube， 我来看一下。 两点半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而为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盼望的却握在他手心。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盛放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向往的紧握在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在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钱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意，并非天意，能不能少点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点的真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盛放在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才完美。 吴克群的人生超幽默，我是不知道那个影片他最后说什么，但是我刚刚看到了那一颗枕头， 那外形蛮丑的， 那个外形我不允许它出现在我的床上，真的对，不可以。 嗯，有点像丑笔头， 就这什么啦， 像外星人， 我的脸根本就不想靠近那个枕头， 有点像囧脸在上面。 所以他刚刚有说睡得怎么样吗？ 这个影片他看起来其实也只是试躺一下下，然后他、有睡一晚，然后他睡了一晚以后，他自己觉得是不好睡，只不过就是个人感觉 啦，只睡一晚而已啦， 对，就是个人感觉，然后他会觉得就是枕头最主要是要支撑那个脖子嘛，脖子那个空隙，所以那个空隙如果没有满的话，其实基本上就不会是一个好的枕头，就算他写的再怎么厉害，就算是 Super Junior， 就算是川普用过都是没有用的。 Tina 说那个这个牌子念 Iris 吗？床铺吸尘器有人用过吗？艾瑞是不是那一台？然后前面有那个什么绿灯、黄灯跟红灯，很小，一直可以吸来吸去那一个，我觉得可以。很久之前我就想买那一台了，而且去日本的时候原本是想真的扛回来，我看超多人在扛的。然后我看到那个开箱文就写得非常认真，我是完完全全被那一台洗脑，没有错，因为它没有很 重， 也没有很 大。 贵 哦， 就那一台，绿灯，我的床很干净，就心情很好。 所以其实可以创造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去污的干嘛的，然后就是有红绿灯概念， 就红灯， 大家都会 床那么脏， 看到自己有绿灯就一直狂撸，一直狂撸， 绿灯都不用撸就很棒啊，都很干净啊，那一台很可爱、 商机商机啊， 那一台真的超级生活的。 上来心里觉得很快乐、喜欢你走路的样子，跟着我的足迹走，踩着白色浪潮来到沙滩，情不自禁的唱歌，就是喜欢你，喜欢你，轻轻松松的想告诉你我。 在笑，拍拍你的小口，说着还等你回头看看我，就是喜欢你，哦耶，想要跟你在一起，就是喜欢你，哦耶，轻轻松松的想告诉你。 红绿灯让人开心，邱先生说，为什么我的床吸了二十分钟还是红灯，一点都不疗愈。邱先生，你是不是整个床组该换了， 不是， 还是你的床单该洗了？太脏啦，都没有办法变绿灯。 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会相信机器？ 因为它会吸到那一些有的没的啊。 那什么时候才会变绿灯？ 就干净了就变绿灯。那个影片真的干净了有变绿灯啊。 你怎么相信的？我不相信机器啊。 啊，我就是相信它才会买啊，我买了还不相信它，我干嘛买？ 啊，我就是不相信它。那如果一直吸我家，然后全部都是红灯，然后那种不是真的是很不开心哎、欸。 所以你反而会跟机器生气。 这是一定的啊，因为我不知道背后的原理啊。你凭什么说这是绿，这是红？你凭什么？你凭什么说我家不干净？你凭什么？ 跟 Iris 生气？ 对啊。 飞越万里，只想把这首歌献给你。 如果能让时间折返，回到那天我们分开，我会改变那个答案。My love is falling. 小姐，你知道开车不能滑吧？ 我没滑手机耶。 但你轮胎很滑呀，为了安全快回 Toyota。 九月底前回厂免费享五大安全检查，轮胎及精选商品优惠中。 欢庆 Toyota 在台30周年，有费定保再抽3000元零件抵用券。 他用52部电影描绘人生的悲欢离合，北市国乐团用音乐与您分享台湾电影的美好。形影如歌，李行导演电影音乐会，钟镇涛、杨贵妹、吴秀珠、小百合、殷正阳、叶寇、方季韦、刘明珠、庄顺旭，不容错过的经典，永难忘怀的歌声。9月29、30，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纳鲁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鲁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酿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了爱情，写下起一片片回忆，像每次夜深人静一生之前离去，我的你我曾心动了爱上了，也曾流泪了伤心了，我手曾红也在庭院等着你呢，就让我伤口慢慢愈合，别你独自醒着，也许到某一天你突然回来了，手曾离的灵魂放入我的躯壳，弹奏了这一首寂寞的歌，就让我彻夜默默哭着，帮你一哭睡了，或许有那一天能突然清醒了，记住爱的深刻，埋葬我的不舍，完成了这一首心碎的。 大家好，我是李密，这是我纯蜜专辑里的第二波主打歌曲《红叶》。这首歌曲融合了二胡、弦乐与民族风的配乐，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抒情歌，希望你们也喜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嘉兑机油，你的车将是一台冠军跑车。SUM 脂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台澎金马同步贩售。 实在就是 SUM。 哇，小熊，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哎，妹妹，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优福华语劲谍排行榜， 本周第971周第五名 SHE 十七，第四名郑玉兴顽皮的孩子，第三名周慧心痛的感觉，第二名张丽阳脱单会社，第一名陈世安你不是我的。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们是九一一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かれんな花けがれなきめじよ、夢の中でキスしてロンリーナイト、待ちわびた時は今、目の前に髪が降りた、今僕は生きている、 恋は波の上、シュワシュワシュワシュワ。 旅立の日さよならステージよ青春の火は燃え尽きたんだなこんなに別れが辛いとは僕は一人で歩くのさ切なさは海の色ため息が出ちゃうほど君寂しい夏は今 的壮年 Jump， 最后一个段落的歌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哦， 两个小时又要结束了，又到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要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 哇，你送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友情世间》， 明天见喽，啵啵。 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那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